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光合积木制作，新经典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第77集。 车子开进老鹰高尔夫球场的停车场，金枝直四便皱起了眉头，因为几十个停车位几乎全满了。 泡沫经济不是已经破灭了吗？ 金枝在最里边的车位上停好爱车本田序曲，从车厢里拉出了高尔夫球袋，带上薄薄的一层灰尘，是在房间的角落里放了两年的结果。他在公司前辈的建议下学打高尔夫球，有一段时间相当热衷，但是独立开业后一个人工作，球杆便再也没有离开过球袋。并不是因为工作忙碌，而是没有机会上场。他深深地感到，高尔夫球这种运动实在不适合独来独往的人。老鹰高尔夫球场的练习场正门令人联想到平价的商务酒店。走进大门，金枝再度感到不耐烦。大厅里排队等候的玩家无聊地看着电视，共有将近十个人。虽然他很想改天再来，但凡是假日，状况恐怕也都是如此吧。他无奈地走向了前台排队登记。登记之后，金枝在沙发上坐下，茫然地看着电视。电视里正在转播相扑，是大相扑的下场所。因为时间还早，画面上出现的是十两力士的对战。最近相扑越来越受欢迎，十两和幕内较低级别的比赛也受到越来越多的相扑迷关注。想必是受到若贵兄弟、贵斗力、武志海等新兴崛起的影响。尤其是桂花田，在三月场所成为史上最年轻的三赏力士，随即在下场所首日便打败千代富士，成为史上最年轻的金星。两天之后，千代富士又败给了贵斗力，从而宣告隐退。金枝看着电视，心想时代的确不停地改变。媒体连日报道泡沫经济已经破灭，那些靠股票和地产身价暴涨的人，看到梦想如泡沫般消逝，想必寝食难安。这个国家也许会因此沉淀一点儿。金枝是如此期待的。花50亿元买一幅梵高的画，便是社会陷入疯狂的证明。只是环视大厅，金枝认为年轻女子的奢华作风仍然没有改变。不久之前，高尔夫球还是男人的游戏，而且是具有某种地位的成年男子的娱乐。然而最近，高尔夫球场似乎已经被年轻的姑娘们攻占了。事实上，排队等候的玩家有一半是女性。想到这儿，金枝又暗自发笑了。他觉得自己也是因为这个原因，才把闲置已久的球杆又翻出来的呀。4天前，他接到了学生时代的朋友来电，说与两位公关小姐相约打高尔夫球，问他要不要一同前往。听朋友的说法，应该是原本同行的男子无法前去了。想到许久不曾进行像样的运动，金枝便答应了。不过听到有年轻女子同行，让他有所期待，这也是事实。唯一担心的是自己很久没有握球杆了，他想到这里有练习场，便过来练习一下。实际上场是2周以后的事儿，他希望在那之前找回以往的球感，至少不要在球场上出丑。可能是来的时间还不错，等了30分钟左右，广播便呼叫他的名字了。在前台接过击打席位的号码牌和出球用的代币，他走进了练习场。他分到的打击席位在1楼右侧，然后他在附近的给球机上投入代币，先拿了2盒球。稍作热身之后，金枝在打击席上就位， 因为荒疏了许久，他决定从过去拿手的七号铁杆开始，而且不全力挥杆，先练习击球。最初还有些生涩，但是感觉慢慢回来了。打完20球左右，他便能用力挥杆，重心移动的也很顺畅，也掌握到以球杆面的甜蜜点击球的要领。据他目测，铁杆应该打出了150-160码远。他很高兴，觉得疏于练习也没什么，还算挺能打。想当年他热衷高尔夫球的时候，曾经请认识的专业教练指导过的。换成五号铁杆打了几球之后，金枝感觉到斜后方有一道目光，在他前一个打击席打球的男子正坐在椅子上休息，不过那个人似乎从刚才就一直在看金枝打球。感觉虽然还不至于不舒服，但是在别人的注视下打球自然有些别扭。金枝一边换球杆，一边偷偷地瞄了那个男子一眼。那个人很年轻，可能还不到30岁。 哎， 金枝微偏着头，觉得这个人似曾相识，再偷偷看几眼。果然没错，有印象，他们一定在哪里见过。但是就这个男子的模样来看，他似乎不认得金枝。还没有回想起来，金枝便练习起了三号铁杆。不久前面的男子开始打了，球技相当高明，姿势也很潇洒。那个男子用的虽然是一号木杆，但打出的球仍然直扑200码以外的网。男子的脸稍微偏右的时候，露出了脖子后面并排的两颗痣。金枝见状差点失声惊呼，他突然想起这个男子是谁了。 他是高工程，在东西电装株式会社专利部工作。对呀，这下一切都说得通了。 在这里遇到高工程完全不是偶然。想练习高尔夫球的时候立刻想起这家练习场，那就是因为3年前的那件案子，他就是在那时认识了高工程。难怪高工程不认得他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 不知道事情后来怎么样了，他现在人和那女子来往吗？ 三号铁杆怎么打都打不好，金枝决定稍事休息，在自动售货机买了可乐，坐下来看高工程打球。高工程正在练习劈球，看来目标是50码之前的那面旗子。高工程轻挥球杆，打出去的球轻轻上抛，落在了旗子旁边。真是好身手啊。或许是感觉到有人在看，高工程回过头来。金枝转过视线，把罐装可乐送到嘴边，高工程走近了金枝。 那是勃朗宁吧？ 啊？ 金枝咦了一声，抬起头来。 那根铁杆是不是勃朗宁的？ 高工程指着金枝的球袋。 啊，好像是，我也不太清楚。 那是他在随意逛一家高尔夫球店时一时冲动购物的结果，店主推荐了这支球杆。店主在长篇大论地说明球杆的优点之后，还说最适合像你这种体格稍瘦的人。但是金枝决定购买并不是因为相信店主的说法，而是喜欢这个制造商的名称。他有一段时间对枪支相当着迷。 可以借看一下吗？ 啊，请。 高工程抽出了五号铁杆。 我有个朋友球技突飞猛进，用的就是这个牌子。 哈，不过应该是你朋友球技好吧。 可他是换了铁杆后突然变好的，所以我想或许应该找一只适合自己的球杆。 不过你已经很厉害了。 哪里，当真上场就不行了。 说着高工程摆好姿势，轻轻地挥了挥。 嗯，握把细了点。 要不要打打看？ 可以吗？ 请。 那我就不客气了。 高工程拿着球杆进入打击席，开始一球两球地打。 转速极快的球以冲天之势往上飞。 漂亮！ 金枝并不是在恭维。 感觉很棒。 仪器尽量打吧，我要用木杆练习。 是吗？谢谢。 高工程再度挥杆，几乎没有失误。这并不是球杆的功劳，而是因为他的姿势正确。 高尔夫球教室果然没有白上啊。 是的，高工程曾经在这里的高尔夫球教室上课，还和此处的女学员交往。稍作思索，金枝便想起了那名女学员的名字，三泽千都流。 多人有声剧《白夜行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